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15集，两个傻瓜在牢房相遇。八王爷正在书房坐着发愁呢，他望赵普快点回来，望得脖子都长了。正这时，常蓝虎跑了进来。 王爷， 怎么样？是不是泽兰回来了？ 没，刚才抓了一个可疑的人。 可疑的人？细作？ 不太清楚，两个少年，问姓名支支吾吾的，还有这封书信，完全看不懂，煞是古怪。 常蓝虎将从包岩身上搜下来的书信交给了八王爷。八王爷接过来看了看，又想了想，突然乐了。 哼，这真是有趣了。 王爷，要不要严刑拷问？ 哎，这两人可打不得。 那放了。 嗯，你将他俩送去大理寺，让大理寺卿安排他们和小侯爷庞玉关押在一处大牢里。 这 快去吧，记住不可动他俩一根汗毛，好吃好喝的招待着，其他不用去管他们。 八王爷吩咐完，摆了摆手，示意常蓝虎赶紧去办。常蓝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过也没辙，只好照办去了。于是包岩和包喜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关进了大理寺的天牢，还跟小侯爷庞玉蹲了一间班房。展昭和白玉堂先到了金刀王爷方霸的军营附近，展昭站在一棵高树上往远处张望。 这老头军营还挺像样的嘛， 人马整肃，人不少啊，不过这里真有10万。 拉倒吧，打仗都这样，当年赤壁大战曹兵不也吹有100万，其实几10万而已，以至于后来输给周郎了，还被人笑了几千年。 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庞夫人的兵马。 白玉堂对展昭挑挑眉，展昭笑眯眯，跟他一起凑第二边的热闹去了。两人来到庞夫人的军营，刚看一眼就瞅见几百个正在操练的女兵，顿时一惊。 哇，女兵哎！ 是女兵又不是螃蟹，你激动什么？ 我也不是看到螃蟹就总会激动的。 那一会儿去太白居吃酸辣蟹。 好呀。 展昭想都没想，眯着眼睛笑着应承。答应完后，看着白玉堂似笑非笑的神情，展昭摸了摸下巴，略尴尬。 哎，你看那里。 白玉堂忽然指着帅帐的方向，展昭望过去就见一个老妇人走了出来。 哇，这是庞夫人，好体格呀。 那是，你看这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的，打远了瞧，当年张三爷估计也就这体格。 展昭斜着眼睛看白玉堂，良久发出一句疑问。 啊？ 有什么不对啊？ 没理由呀，庞太师和呼延郡主这模样，怎么可能生出庞妃这样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呢？ 白玉堂愣了愣，摸下巴，这的确是个谜。 不过也是，包大人都能生出包岩这样的，那估计是向了双方爹娘的优点吧。哎，可惜啊，庞玉要是有他娘的体格，也不至于被人欺负成这样子。 他这样都一拳打死了方俊，跟他娘一样魁梧，岂不是一拳打死小五啊？你刚才说什么包岩啊？ 哦，包大人的儿子，今年刚刚17岁，叫包岩，可有意思了。 哦，他不像包大人。 展昭想了想，没说话，就是扑哧了一声，似乎想起来就乐。 展昭乐，包岩可乐不起来，他这会儿愁啊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常蓝虎按照八王爷的指使，将人送去了大理寺。大理寺卿这几天正挠头呢，要了他命了。一个小侯爷就够瞧的了，没想到庞飞也来蹲大牢，更要命的是，这位皇上的宠妃身怀六甲。到目前为止，这是第一个怀孕的皇妃，换句话说，这要怀的是女的，就是长公主，要是男的，那更了不得了，当朝太子在庞飞肚子里呢。这地牢阴冷，环境又差，万一庞飞有个好歹或者动了胎气，估计皇太后用指甲就能把他挠死。这头正烦呢，常蓝虎还送了两个莫名其妙的小孩来。大理寺卿也懒得管了，王爷吩咐的就照办呗，他只求包大人赶紧回来，将这事情推给开封府，他也好少担惊受怕。包岩就这么跟包喜一起被送进了大牢。刚进天牢，包岩就吓一跳， 这大理寺的天牢怎么这么暖和啊，好热呀。 包喜边走边脱外套，包岩也纳闷，而且最有趣的是，这天牢分两边，一边是木龙门的还正常点儿，但是里边也忒干净了吧。而另一边更扯，雪白的帷幔围着，门口还有丫鬟婆子自由进出，另外单独空出一间屋子来，也没上锁，几个太监宫女的似乎正在里边休息，还有几个老头正在看书，手边放着药箱珍包，看着像郎中。包喜轻轻拽了拽包岩， 少爷，大理寺牢房待遇比开封府强多了呀。 包岩嘴角抽了抽，还没等他说话，木笼那边的一扇门打开，一个侍卫客客气气请他进去。 你们中午饭吃什么？ 还可以订餐。 这阵子都是什么事儿啊？吃什么赶紧说。 我想吃蒸蛋，再来个醋溜肚片，再来个拍黄瓜，再来个鱼香茄子，要米饭不要馒头。 我还想吃糖醋鱼，要馒头不要米饭。 侍卫再一次望天，好吗，这官差当成太白居的伙计了。包岩和包喜进了牢房，牢门锁上，衙差就走了。包岩和包喜对视了一眼，这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抓着牢门嚷嚷， 哎，你们凭什么管我们呢？来人呐，我们是冤枉的。 闭嘴。 两人还没说完，突然旁边一个一头白发穿着华丽的老公公压低声音呵斥了一句，这话虽然不响，但很有威慑力，包岩和包喜也都下意识不喊了，望着他。那人穿着宫里大太监的衣服，虽然老迈，但是精神十分好，而且脸孔消瘦，样子有些威严，又可能因为是太监之身，所以有一股子阴气。 安静，不要打扰娘娘休息。 包岩和包喜愣了良久，娘娘，大理寺天牢里边还有娘娘。这时一旁的草堆里有人打了个哈欠，包岩和包喜一惊，怎么还有人呢？转眼瞧，就见草堆里爬起个穿着锦衣华服的年轻公子来，张开双臂伸了个懒腰，似乎是刚醒。 这俩谁啊？ 包岩和包喜盯着他看，长得还不赖，年岁大概十八九，公子哥腔调蛮足。草堆里的落难少爷是谁？ 可不就是倒了八辈子血霉的安乐侯庞玉吗？庞玉伸了个懒腰，也看见跟木头似的杵在眼前的包岩和包喜了，还挺不解，歪着头打量。这时那个公公开口说话了，语调比刚才柔和了不少。 侯爷醒了。 柳公公。 庞玉一转脸，立刻开心地蹦了起来。那位柳公公走到牢门前，隔着牢笼，伸过他那只消瘦却又显得很大鹰爪一样的手来，轻轻抚摸跑到牢笼边庞玉的脑袋。 小侯爷何曾受过这种气呀，心疼死老奴了，怎么跟太师交代呀？ 哎，柳公公，你别心疼我了，你心疼我姐吧。 庞玉一句话，那位柳公公眼圈都红了。 放罢那个狗东西，让皇妃受这种委屈，害我大宋未降生的龙儿受这种屈辱，老奴一定要他不得好死。 好像太监，不是，是真的太监，好阴险好坏的感觉啊。 公公你别上火，哎，你劝劝我姐，让她回宫里去，要不然回家也行啊，这万一动了胎气怎么办啊？ 哎，劝不动啊。 说着那柳公公突然不说话了，站起来望着不远处的入口，随后就见那公公赶紧过去，在路边跪下，身后一众大宫女小太监也都跟着跪下，口称恭迎圣驾。包岩嘴角又抽了抽，见一旁庞玉也跪下了，包喜拽拽包岩： 咱们要不然也跪。 跪什么跪？男儿膝下有黄金。 话刚说完，正好入口处走进来一个穿着黑色便服的男子，虽然说是便服，但是简单中还是有几分雍容华贵之感。那人20多岁，中等身材，面容端正温和，长了一张好人的脸，气宇不凡，带着一股子贵气。 吾皇万岁。 柳公公带着众人要行礼，来人一摆手免了礼，说完看了还木头一样杵在原地的包岩一眼，包岩还傻戳戳盯着他看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